无辞，下相公。吾后皆此陈景武，半帅杨贵，前传 不行。 小老丢亲传礼，如此天灵丢不行，这里成功大一定好事，真是明知走廊提刀起，佯装家族不知听。啊，中中， 为何大舅苦命之粮食何以呀？ 大夫， 我有杀他恐被天下英雄谈论，故家老子之手杀之，以此后患。你空前去听他是点什么，速来报我。 哦，是是是。我闻曹氏冠军人之粮道，比铁山必有重兵把守，空明此去必被曹氏所杀，空明啊空明，你也中功之计。 随大九州郎攻城于鲁路，大阵俘虏马款，孤行但看水战不能鲁战，真气得我水战不战马战之战不定其道，何愁攻城不成，何惜州郎自己水战还有人呢。 那里 哦，不用他见谅 哦， 原领追回 哦，是是是，呵呵，这是何苦啊。 上官。 哦哦， 金相相将探问张云。 哟，我就问此二字，就镇荆州，官地随转。不今如不辞此二字，本督大功难成焉。 Thank you. 将军人， 众位将军， 敢须曹操做罪过吧？ No. 众位将军。非曹氏说一刻，公旦不得动意，掌中陪死。 即是都督好友， 我等执笔罢战。 看就来， 我与随兄罢战， 三下就是 战得的，看兵。 的，你看我长下之量，借江都之一节，今日此言，可免全因何呀？ 哎，真个是全因何呀？ 三公， 好，就三公，看大杯子头。 Thank you. 哎呀，无心醉，无病就也死了啊！ 又不与兄相见，今日要无间做工，一住一落。 哟，雕和无间齐同而下， 不妨众君就 听。 那倒要干呀，看护江先生到五指掌中安心， 你今天就要来呀、 就来说一说。 我将交令，皇公府听令。 大日 今晚三更时分，命你到五指掌中密报军情。 这个 报什么，普尔长啊？一次嘎嘎嘎得当时大兵里 安 今晚命立军营将干五十套走国营头不去拦阻严 严门 Thank you. 兄，仁兄， 他打 帅中 了， 人朝前有官报喜事，见你先是喜乐。哎呀，丞相啊，你好闲呐、啊！好丞相在上，出难难问过，他怎知儿何时与君来合？我不是将死你，你管谁破？把字盘你。

回军来见陈将杜三回。 陈将 回来了， 回来了， 坐下， 别走。 这周郎怎么样了？ 哎呀，周郎牙量高之非言辞所能动也， 只有不惜反被他人耻笑。 虽然你是周瑜来讲，却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什么机密？将将退下。 只有小剑一碰，丞相轻看。 看过的事情 不错， 但无看来。侄儿子，我有犯一罪。 来， 吩咐战堂伺候。 我神在。 你们是死在此，你团灭门将。

Yeah.